阿弥陀佛，课本请翻到第十七页，讲义是讲义十七的第三页第八项。今天的课比较简单，我们讲四个故事，四个故事讲完了就下课。如是由他事转变故，令他危害命根事起，因知死者为众同分，由是变异相续断灭。我们前面呢解释了第十八颂的后两句颂文，先解释了后两句的颂文，如鬼等毅力令他失念等。那么解释的时候呢，就举出了三类的事例来说明。第一类呢，就是鬼魅等的意念力呢，能够使他人得梦等事。那么第二类呢，就是具神通者的意念力呢，能够使他人得梦。那么第三类呢，就是阿炼若的仙人，他的意念力使这个阿修罗王的身心生起困苦。以这三类的事例说明呢，一，意念力作为真上缘，确实可以使令其他有情失念或者得梦。那下面呢，我们要解说的颂文前两句说明，虽然为时无尽，但是确实可以由心事转变力作为增上缘，而完成杀害其他有情的事业，这个道理。如是由他事转变故，令他危害命根事起，因知死者为众同分，由是变异相续断灭。其二的论文解释分成两科，这个是第二科根二，反是第十八上半颂明理。前面已经先解释了颂文后面两句的譬喻，现在呢再返回来解释颂文前两句，由他事转变，有杀害事业，解说为事无尽而能成立杀害事业的道理。如是由他事转变故，令他危害命根事起。这个如是由他事转变故的这个他，就是指杀害者屠夫。由于屠夫自己的心事升起了要杀害羊的活动，而变现出杀害羊的影像，由于这种心事的转变作为增上缘，令他危害命根事起，令他危害命根事起，这里的他呢，就是指被杀者羊。被杀者羊的心事呢，以屠夫心事所变的杀害影像为增上缘，那么羊的自己的事呢，就变现相似杀害的影像为亲所缘缘，这样呢就完成了屠夫杀害羊的生命根生的事业。那么请看讲义十七的第八项，说明道理。如是者解法也。论文说如是由他事转变故，这如是两个字的意思呢，是要总结说明道理。增上缘中由他能杀起杀害事转变力故，令所杀者危害于己命根事起。增上缘中杀害者能杀害所杀者，主要是由增上缘，也就是疏所缘缘的力量。 由他能杀起杀害事转变力故。这个他能杀呢，就是指杀害者。杀害者屠夫的意识升起了要杀害羊的心事，那么这个是属于意业。起了这样的心呢，于是屠夫的阿赖耶识由羊阿赖耶识所变的羊身为增上缘，变现出羊的根身，并且由屠夫的阿赖耶识自种子为清音缘，变现出屠夫的身体及所持用的刀具，然后向屠夫自恃所变的羊做出杀害事业。那这个是属于身与业，想要杀害的心属于意业，那么变出了这个杀害的事业呢，是属于身与业。这个身与意的杀业呢，就熏习在屠夫阿赖耶识中成为种子，那么未来因缘成熟就要感果受报，所以呢屠夫得杀生罪。令所杀者危害于己，命根是起。所杀者羊的阿赖耶识依着屠夫阿赖耶识所变的屠夫的根身及手持的刀具做杀害事为增上缘，羊的阿赖耶识呢就变现出相似的杀害影像，像羊阿赖耶识中自种子所变现的羊的根身做出了杀害的事业，于是呢就断除了羊的命根，也就是说羊就被屠夫杀了。但是其中呢羊本身的意识并没有升起要杀害自身的心，所以羊呢并没有造作杀羊的意业，也没有这个杀羊意业呢所引申的身与业，所以羊呢没有杀生罪，虽然他也变现了自身被杀，但他没有杀生罪。当然羊也就没有熏习杀业的种子，未来也就不会受杀生的果报。如有鬼等意念势力他失念等，就如同前面所举的各种譬喻，由鬼等有情的心事意念力作为增上缘，而使令其他有情的心事或者是失念或者是得梦等事，只以嗜欲令意增明不凡比量。那么在此第十八颂中呢，直接用现实中所发生的事件为例子来说明，虽然为事无尽，仍能成立有情互相杀害及得杀生罪的义理，不需要呢再以比量来说明了。那么再看下面的论文，因知死者为众同分，由是变异相续断灭，这个是说明什么是有情的死亡相，请看讲义17的第9项，解释这个众同分的死亡。众同分者成为事等说，依有情身心相似分位差别而假建立此众同分。众同分的众就是众生，也就是有情的意思，同呢就是相似的意思，分呢就是分位的意思，也就是在有情身心相似的分位上建立众同分。所以呢成为事论及于学师地论等说呢，依有情身心相似分位的差别而假建立此众同分。为什么说是假建立呢？因为这个众同分不是决定的，比如说我们可以依三界来建立众同分，欲界、色界、无色界。那么欲界的有情呢就是在欲的相似分位上建立众同分，那么色界的有情呢就是在色界定的相似分位上 建立总同分。那么无舍界有情呢，就是在无舍界定的氛围上啊，来安立总同分。可以依照三界的安立建立总同分，也可以呢将欲界有情呢又分成六趣的分位来建立总同分。譬如呢人趣的有情可以依人的相似分位建立总同分。那同样的道理，欲界里头的天、阿修罗、畜生、鬼跟地狱的有情也都可以依其相似的分位分别建立众同分。那又说人的众同分呢，就是像我们这个世界呢，又可以依照不同的宗教、不同的种族、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教育程度等相似的分位来建立众同分。比如说佛教徒、基督教徒、天主教徒，他们相信不同的宗教，那么就可以安立不同的众同分。所以呢说众同分是假建立的。随何生去若未舍时，阿赖耶识即此去生，相续一类，前之与后续等皆同。这个是依六趣的定义来安立众同分。随何生去，随顺有情出生的时候是属于哪一趣的有情。那比如说我们举例以人趣的有情来为例说明。若未舍时，在人趣有情它的寿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在它还没有弃舍生命体时，阿赖耶识即此去生。那么这个时候阿赖耶识中人趣的名言种子就开始发生作用，升起现行，相续一类，前之与后续等皆同。人趣种子一作用，那么这个人趣的生命体呢它就相续不断。那么同类种子升起现行，前一刹那时间跟后一刹那时间都是人趣同类种子的现行，它不会说前一刹那是人，下一刹那就变畜生了，不会。前刹那是人趣，后一刹那它还是人趣，在这个生命未舍的时候就是这样子不断的相续的现行。若欲他世增上为缘，舍众同分，阿赖耶识即便变异，亦就去生。如果这个时候遇到了其他有情心事变现的影像作为增上缘，而这种增上缘呢是要使这一位人趣有情断舍人趣众同分生命体的缘，所以就称作增上为缘，也就是要杀害这个人趣有情的缘。那么这个时候人趣有情的阿赖耶识便会依此增上为缘产生变化，它不再是人趣同类的种子相续现行了。那么人类的有情的这一生生命的种子呢就停止现行，而有不同于旧有人趣同类种子的名言种子升起现行。死去生者旧时相续，今变断灭，于是异耳，旧续今断，明知为死。那么阿赖耶识有了新的名言种子现行，就是说上一世是人的名言种子现行，那么下一世呢是变成天趣的名言种子现行，此有情呢便在天趣里头呢出生了，成为了天趣有情。那么过去旧的人趣相续的生命体呢现在就断灭了，而不再升起，因为人趣的名言种子这个时候不现行了，所以呢旧的人趣的相续生命体就不再现起了。那么阿赖耶识如此，其余七世也是如此，而旧有的过去相续的生命体现在断灭不生，那我们就给他安立一个假名叫做死掉了。 死者灭相总有二十，一者将灭，说明为死，即是现在，如处处中所立此处，死之一耳。若正灭相明死，处之应成过去。这个死呢，就是断灭之相。那么总和而来说呢，死分成将死与正死两个时段。第一个时段是将死，将死不是说将来要死，就是说现在正在死叫将死，正死就是已经死掉了叫正死，就是现在有情的心事正在变现死亡的时候，这个称名为死。譬如在处处中所安立的死处，此时正在与死相合合，称为死处。十二中的死之，也就是正在死亡的意思，那么安立为十二中的死之，也就是我们讲的死有那一点，那是将死。若正灭相明死，处之应成过去。如果已经进入了断灭相，安立为死，这个时候呢，前一个生命体的处之已经成为过去而不现行了，而现行的是什么？下一世的终有生了。所以说处之应成过去。二者正灭，说明为死，如今所说事相断灭即是过去，故此说死，但是灭相非死处之。那么第二个时段说死呢，是断灭相已经正现，前一生命体已经断灭了，称为死。现在这里所说的死呢，是阿赖耶识等呢已经不再变现过去的相续生命体了，旧的生命体已经断灭了，过去了。所以这里所说的死是指生命体已经断灭不生，而不是前面所说的这个过去的生命体正在死亡的意思。那么第十八颂呢，就到这里解释完毕。那么请看下面的论文。复次，颂曰：寒宅家等空，云何犹先愤？一罚为大罪，此复云何成？这个丁六又是外难，无尽杀等无罪，即论主事。反结他宗师，分成三科，这个是第三科。物三，第十九颂反结他宗师，以这个第十九颂呢，论主反过来问难外道小圣各宗，然后显示他们的过失。又分成两科，这是第一科，举一举第十九颂，先举出第十九颂，然后下面呢再以论文解释。那么这一个颂的前二句，寒宅家等空，云何犹先愤，是说如果外道小圣不允许前面第十八颂所说由于杀害者心事转变作为真上缘，使令所杀者心事变异而完成杀害事业，那么论主就反问外道跟小圣，你们要如何解说由于先人的义愤势力使令谭宅家等三个国家灭亡而成为现在空寂的树林呢？那么这一颂的后二句，一罚为大罪，此复云何成，是说外道与小圣他们又提出了转救，那么论主呢也又提出了破斥。我们下面依论文来解释这个颂。论曰：若不许由他事转变增上利故，他有情死。物三，第十九颂反结他宗师，分成两科，这是第二科，己二论文解释，又分成两科，这是第一科，更一是颂前二句，又分成两科，这是第一科，新一先续他宗迹，先说明其他宗派的迹职，然后呢再予以破斥。若不许由他事转变增上利故，他有情死， 请看讲义18的第一项。别他中义。前我所说，由能杀者，他是转变，增上原力，令所杀者，他有情死，汝不许者。前面第18颂中呢，我为师中所说，由能杀害者屠夫，他的心事生起了杀害心，而变现出杀害所杀者羊的影像，作为增上缘，使令所杀者羊他的心事变现出被杀害的影像，而使得羊死亡。这个是你外道跟小圣所不能共许的。以他中说，由他亲能杀他身故，他有情死，故彼不许此前所说。那么以外道跟小圣其他宗派的义理来说呢，在心之外有实有的外境，所以呢，他们认为是由屠夫实有的色身拿着实有的刀具等来亲自杀害羊等实有的色身，以致使羊等有情死亡。所以呢，其他宗派不共许前面唯识宗所说的道理。我们再看下面的论文。云何世尊未成义法为大罪故？反问长者乌婆离言：如婆曾闻何因缘故？谈宅嘉陵，莫登伽陵，伽陵伽陵，皆空闲极。长者薄佛言：乔达摩，我闻由先亦分故。更一是诵前二句分成两科，这是第二科心二正解他中，论主正式的诘问其他的宗派。云何世尊未成义法是大罪故？反问长者乌婆离言。这个论主在这边提出的公案是外道尼乾子派信徒长者乌婆离去与佛辩论。辩论什么呢？辩论身口意三业中是哪一种业的业力最重，这个事件。那我们先讲解这一段公案，请看讲义18的第二项。乌婆离长者是三业诸罪，现为人天之所呵责，未来当受诸恶苦报，可治罚故，可悔责故，名之为罚。身口意三业造作了各种的罪业，这些罪业呢，在现在世为人天呵斥责备，因为是坏的事情，而且未来世呢，又会得到相应的不可爱的恶苦的果报。为什么论文中用义罚而不用义业呢？因为所造的罪业是可以被世间所处罚的，可以被毁斥呵责的，所以这些罪业呢称为罚，所以称为义罚。三业较量，义罚最大。佛未成此，反问长者乌婆离也。那么比较身口意三业，其中意业最为强大。那么佛在和尼乾子学派讨论中，为了证明并且成立意法最重，曾经举出了谈宅嘉陵等例子，反问长者乌婆离，以破斥他的见解。乌婆离者，此云尽直亲近于王，直王室也，如是说言，朝廷直事。 长者乌婆离的乌婆离，在唐朝语文是尽职的意思。这个尽就是亲近于国王，职是替国王办理事情，那么也就是世间所说的在君王朝廷的办事人员，那么是属于中央级的官员。如阿罗汉持律上首，亲近太子执事之人，名乌婆离意。这边讲的这个长者乌婆离不是佛的弟子乌婆离，佛的十大弟子中有一个阿罗汉，名字也叫做乌婆离，他是持律第一。那么这个乌婆离呢，没有出家之前，佛作为太子的时候呢，他是大臣，那么专门替太子办事的人员，所以他的名字呢也称为乌婆离。中阿含经说，有尼犍子名舍提佛多罗，其有弟子名为常热，往至佛所。那么在中阿含经呢有说到这个公案，这个尼犍子呢是外道出家人的总名，外道的出家人都称为尼犍子。那么李润生的导读呢说，这个尼犍子呢是属于耆那教派的。那么有外道的出家人呢名称是舍提佛多罗，他有个弟子呢名字呢是常热，这个热是苦行的意思。那么常热呢就是常苦行外道，他到了佛的所在地呢去找佛讨论法义。佛问常热，施教如法，三业之中何乏业重？答云：身重、四口、后意。常热反问：瞿昙经说何业最重？佛言：意重，身与乃轻。佛问常热说：你的老师教导你的法教中，身口意三业哪一种业最重呢？那么常热回答说：我的老师教导说身业最重，那么再来呢是口业，最后是意业。那么常热就反过来问佛说：你认为哪一种业最重呢？那么佛回答说：意业最重，身业与业呢是比意业轻的。那么常热还去舍提问云：汝至彼所，瞿昙何言？常热据说。那么常热呢跟佛讨论完了以后呢就回到了外道的处所。那么老师舍提就问他说：你去了瞿昙的处所他说些什么呢？那么常热呢就据实的说明他跟佛的讨论。舍提赞叹：汝真我子，从我口生，善受我教，所说无益，汝可更往或瞿昙意，提取将来做我弟子。常热不从。那么外道舍提听了常热所说的呢，就赞叹常热说：你真是我的弟子啊，从我口中听闻了正法，使你的慧命得生，你又能够呢正确的受持我的教导，你所说的法和我的教法是正确而没有差别的。那你现在呢可以再往瞿昙处获赐瞿昙的法义，降服瞿昙，把他带来呢做我的弟子。那么常热听了以后呢说他不愿意去。有大富长者名乌婆离，服侍尼犍舍提，使往破佛利益。常热报云：此事不可，彼瞿昙者容貌辩才过人无量，兼有幻术，能转人心，无量众生为其弟子，宁可降服。舍提不信，令长者往。那么舍提跟 常热讨论的时候呢，旁边有一个名为乌波离的富有的长者，他是外道舍提的在家弟子，那么他自愿去破斥佛所安立的法义，那么舍提也同意了让他前去，但是呢常热却不同意乌波离去，因为常热他认为佛的相貌与智慧超过了无量的人，佛的辩才无碍，并且他认为佛有一种幻化术，能够利用言语转变他人的心意，来摄受无量的众生成为佛的弟子，所以他认为佛不是可以降服的。但是舍提呢不相信常热所说的话，就命令长者乌波离前往佛处去破斥佛的法义。长者王以欲破佛意，遂立一云：我立三法，身为最重，自口后心，徐谈云何说心法重。乌波离长者呢到了佛的处所，为了要破斥佛的法义，所以呢乌波离长者就先安立自中意，他说我中安立身口意三法，身法最重，然后是口罚，最后才是意罚。请问瞿昙，你为什么要说意罚最重呢？世尊于时在梅西罗国，国城五日方行一边。佛问长者：若人行杀，几日杀此国人得尽？长者答曰：大能七日，或十日，或一月。复问：先人超称心杀，几日得尽？答曰：一时国人皆尽。那么佛当时呢是在梅西罗国的城市里居住，那么所居住的这个城市呢要走五日才能走完城的一边，所以表示这个城是很大的，居民很多。于是佛就问这个乌波离长者说：如果有人要造作杀生业，想要杀尽这个梅西罗国这个城市中的人民，需要多少日子才能完成杀业呢？那么这个是以生业来杀人。长者回答说：有大能力者，需要七日完成，那么次等能力的人呢，要十日才能把人杀尽，能力差的话呢，大概需要一个月才能完成把这个城市的人民都杀光。那么佛又问长者：先人要升起嗔心，以神通力来杀害此国人民，需要几天才能杀光呢？先人呢就是已经成就禅定的修行人，他不容易升起嗔心。这个先人要升起嗔心，一定是忍无可忍的时候呢才升起嗔心，所以这个时候呢他要升起嗔心的话呢，就是升起很大的嗔心，升起了大嗔心的时候呢，他以神通力杀人呢就称为超嗔心杀，这个是以意业杀人。那么长者回答说：若以神通力一时之间顷刻立刻就可以杀光这个国家的人民，那么由这个佛讲的这个故事呢就知道说意业是最重的。那这里的超称心杀注意一下呢，后面我们要讲三个故事都是属于超称心杀，所以主要讨论的就在这个地方超称心杀。那么又问：100日200日300日行于布施，有人一时入八禅定，何者为胜？有人多时持戒，有人一时入无漏观，何者为胜？长者答言：入禅无漏功德大胜。于是佛又提问了，说有人以深夜行于布施，或者是连续做100日的布施，或者是连续做200日的布施，甚至连续做300日的布施，长时间的以深夜行于布施，他的功德 跟有人修得舍戒与无舍戒的八种禅定，以这八种禅定一时之间能入禅定的功德，这两种功德来比较，哪一种殊胜呢？又有人长时间的受持身语戒行的功德，与有人能够一时证入无漏观的功德，哪一种殊胜呢？长者回答：入禅与无漏观的功德殊胜。那么长时间行于布施呢，可以得到欲界的果报。那么能够得到四禅八定呢，是色界天与无色界天的果报。所以当然入禅的功德大胜于布施的功德。那布施是以什么？身语来行。那么入禅是什么？是意业。那么持戒呢，是有漏的功德，入无漏观是无漏的功德，那当然是无漏的功德大胜。持戒呢是身语戒行，因为讲戒相，讲戒相的话就是身语业。那入无漏观的话呢，是属于意业。佛言长者，云何乃说身口乏重，心乏最轻？长者理屈，岂为弟子乃至得果？自立誓言，我所住处常尼供养三宝，一切尼见系不得入我家。那么佛就问长者了，既然如此的话，为什么你要安立忠义，身乏最重，口乏次之，意乏最轻呢？应该是意业最重，身口业为轻才是正确的道理吗？那么乌婆离长者论理失败，知道了外道愚痴，于是他便求佛收为在家弟子，并且又向佛请法。佛先为他说种种法呢，使得长者呢升起了欢喜心。等长者的欢喜心升起来以后呢，佛知道长者的因缘成熟了，这个时候就为长者讲苦集灭道四圣谛法。那么佛在为他讲苦集灭道四圣谛法中的时候呢，长者在座中呢就见到了四圣谛，而证得圣果，也就证得出果了。那么既然证果了，他就不会再随顺外道的法，所以长者就自己立誓言说，我今起呢为佛的弟子，我的住处只供养三宝，只有佛的七众弟子可以到我家门，一切的外道呢都不准再进入我家。长者得道后还本家，舍提怪持遣人往觅，长者家人不许入舍，舍提不测，自往觅之。这个乌婆离长者证得圣道后，回到了家中，就不再去外道的处所。那么舍提许久不见长者来，就觉得很奇怪，于是呢就遣人去长者家，但是长者的家人呢不许外道进入家门。那么舍提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就亲自呢去长者家来找长者。长者庄严高坐自坐，别安小坐以待舍提。舍提见之，法用如此，呵责长者。那么长者知道了以后呢，他就命令仆人呢来敷设座位，自己坐在最庄严的高座上，那么令舍提跟他的弟子呢就坐在旁边的小座上。那么舍提外道以前来的时候呢，长者是他的弟子，所以舍提外道呢都坐在高座上面，长者呢坐在小座上。现在看长者这样安排，长者自己坐高座，让他们坐小座，于是舍提外道呢心中不乐，他就谴责长者说，你不尊重出家修道之人。长者答云，今人非其人，我今已胜汝，是佛弟子，何得不然？长者回答说，现在的我已经不是过去的我了，我已经证得果位，是圣人 的结尾了，远胜于你这个凡夫，我是佛的圣弟子，在你们这些外道凡夫之前，为什么我不能做高大的庄严座，而让你们凡夫做小座呢？舍提乃云：我令汝取瞿昙做我弟子，彼既不得，今复施汝，我今为汝说一譬喻。舍提呢，于是说：我命令你去，我命令你乌婆离去破斥瞿昙的宗义，提瞿昙呢来作为我的弟子。现在呢，并没有得到以瞿昙为我的弟子，我又失去了你乌婆离做弟子，那么我正好有一个譬喻来替你说。遂作喻云：譬如有人须玉婆罗根，取玉石之，令人入池，处处求觅，求觅不得，自拔难根，不得玉婆罗根，又失自根。汝亦如是，如是求觅瞿昙不得，反更失汝，汝如难根。遂作喻云，这个比喻呢，就是外道舍提要羞辱长者乌婆离。那么在中阿含经中是没有这个比喻。这个玉婆罗根呢，可能就是莲藕的根，就是莲藕。那么有人想要吃莲藕的根，便命令人呢到池塘里头的各处去寻求莲藕。可是呢，在池塘中找不到，于是这个人呢，便自己拔出自己的男性生殖器。这个寻找不到莲藕，又失去自己男根的愚人呢，就像你乌婆离一样。我命令你去拔取瞿昙来作为我的弟子，你不能够取瞿昙来，反而自己失去了立场，离开了我的宗派，去做了瞿昙的弟子。你乌婆离呢，就像那失去的男根，这个外道就侮辱长者，如同男性的生殖器一样，这个就是骂人的话了。长者答言：我未辱欲。长者如果也以粗恶语来辱骂外道的话呢，就有失风度，所以长者呢也做了一个譬喻来回报他。譬如有人性胜于痴，取意结腹，婚姻以后虽便有身，复言儿身因须细聚，与续欲觅，时续觅得一猕猴子，将还与父，父与其续，汝须宛染充，方堪为细聚，续将故人欲宛染充。譬如有一个愚人呢，娶了一个妇人为妻，结婚以后不久呢，妇人便有了身孕，那么妇人便告诉愚人，孩子生下以后呢，应该要有玩具，你先去准备一下。于是呢，愚人便找了一只小猴子带回家给妇人作为玩具。那么妇人呢，嫌这个小猴子脏，毛色不够漂亮，于是就告诉愚人说，你必须将猴子洗干净，再把猴子的毛染色，然后呢丢入这个木臼之中啊，用木杵呢来冲它，使这个猴子的毛色发亮，这样子猴子才能作为玩具。玩染冲呢，是把旧的衣料重新染新的一种方法。那么愚人听了以后呢，他便雇人要来玩染冲这一只猴子。他谓其曰：乃可玩洗，云何染冲？此若是一，可作三事，猕猴不然，其云何作？他谓洗之，洗之即气，至热之中，染其猕猴，皮肉食已烂坏，后取冲之，形象都失，亦复不堪，唯而戏剧。那么雇用的工人就告诉这个愚人说，猴子的毛脏可以洗干净，但是你不能去染跟冲这个猴子。如果是旧的衣物，我 我们可以做完染冲这三个事情，使这个衣物呢变新，变得比较漂亮。可是猴子不一样，不可以这样做的。愚人不听，就说你就照着话做。那么这个工人呢，便把这个猴子呢冲洗干净。洗完以后呢，就放入烧热的染料之中，来替猴子染色。由于这个染汁呢非常的烫跟热，那么猴子的皮肉呢就开始烂坏了。那么把猴子染了以后呢，又把猴子放到木臼中来冲它，那猴子就成为一堆肉泥了，也就失去了猴子的形象跟生命，当然也就不能够作为玩具了。如法一耳，既非静物，唯可玩洗，不可受持，如不可染，不可修行，如不可冲，云何令我受持修学？舌提于是蚕食而去。这个是长者呢合法。他说你舌提呢所说的法就是这样，你的法是错误的，所以呢是不净物。既然不净，就应该要洗净。那这个就是要外道向佛学习清净法，来改正他的错误的意思。不可受持，如不可染。你这个外道法不可以信受奉持的，就好像猴子不可以染的，猴子一染就皮肉什么外烂。那比喻呢，受持外道法就染上了愚痴，没有智慧。不可以修行，如不可冲。这个外道法是不能证见真理的，依法修行不能出离三界，就如同猴子，你不可以冲它，你把猴子去冲它，猴子就失去了形象跟失去了生命。那么修行你的外道法呢，就失去了慧命，就像猴子被冲了一样，慧命就死了，那么也就永久的在三界轮回不得出离。于是长者就问外道舍提说，这样的不净法，又不可以受持，又不可以修行，你为什么要我去修学受持呢？舍提听了以后呢，就生起了惭愧而离去。那么据《中阿含经》说呢，这个舍提听了以后呢，非常的生气，就吐血而去。那么这以上呢是长者乌婆离的故事。此指于彼，故言反问，然婆沙第27亦有此文。那么此下论文说的坛宅嘉林等三林皆空闲寂静呢，就是在上面佛与长老乌婆离讨论一法为大罪中，这个仙人超称心沙时所举出的三个例子。所以此处说反问，就是指这一段文。那么在大毗婆沙论的第27卷呢，也有这一段文。如婆曾闻何因缘故，坛宅嘉林，莫登伽林，伽林伽林，皆空闲寂。坛宅嘉林、莫登伽林与伽林伽林呢，曾经是三个王国，都因为仙人的义愤，而被仙人呢超生心杀。那么全国人民呢，一时之间呢，就完全的被杀光了，那么国家也就覆灭了。那么到了佛世的时候呢，这三个国家的城市呢，都已经变成了山林空寂之处。那么佛为了证实确实有一法为大罪，所以呢，举这三个例子，反问乌婆离长者，是否知道是什么原因，这三个国家变为山林空闲处。因为这个是世间人共许的例子，所以呢，佛用这个例子来反问长者乌婆离。请看讲义18的第三项。由先义愤，三国变邻。坛宅家者，真谛云，坛脱科，此云治罚。治罚罪人处也，今罚罪人尚至其内。 谭宅家在真谛所翻的旧论中称为谭托科。那么在唐朝语文的意思呢，就是治法他的意思，就是治理处罚罪人的处所。那么现在要惩罚罪人呢，还会将罪人呢关在这个处所，那就是监狱了。中阿含云是王明也。那么中阿含经说这个故事的时候呢，那么记载谭宅家是这个国王的名字。有摩登伽夫人是婆罗门女，即有容貌，续为仙人，名摩登伽，于山中坐，复为其夫吟伴时诵。摩登伽夫人呢，是一个婆罗门种姓的女人，她的容貌呢长得极为美丽，她的丈夫名字称为摩登伽，是一个修禅定的仙人。那么仙人在山林中住，静坐修定，那么妇人呢就为她的先生呢办理饮食，送到山中给她的丈夫吃。谭陀科王入山戏游，逢见此妇，问是何人，有人答言是仙人妇。王云：仙人离欲，何用妇为？遂令提取将还宫内。谭陀科国王呢到山中游玩，就遇到了这个摩登伽夫人。那么国王见这个妇人美貌，就问别人说这个妇人是什么人。那么旁边人就回答他说，这个是摩登伽仙人的妇人。那么国王就说了，这个仙人呢修禅定，已经离开了欲界的欲心，就已经没有夫妇之间的事情了，那么仙人还需要妇人做什么呢？于是呢国王就命令从人呢把这个妇人捉拿起来，带回到了王宫中。先至时至，望妇不来，心生悔恨，借问渔人，渔人未说，是王将去。那么仙人到了吃饭的时候，等不到妇人来送饭，于是呢生起了嗔恨心。于是他转问其余的人说，你们有没有人知道这个妇人为什么没来呢？那么其他的人就有人回答他说，这个是国王抢去了，先往王所殷勤求觅，不肯还云，汝是仙人，何须续妇？仙言我实索此妇人，王便不还。仙人义愤，与其赴约，汝一心念我，勿战舍我，今夜欲令此国土破坏。仙人就前往到国王的皇宫中求见国王，向国王呢索取这个妇人，但是国王呢不肯还给仙人，并且呢说，你是修禅定的人，你已经没有了男与欲的事情，你为什么还需要蓄养妇人呢？那么仙人说，我蓄养这个妇人呢，不是为了男女之间的欲的事情，我需要这个妇人呢，替我办理饮食的事务，替我送饭。那么国王呢，不肯还这个妇人，仙人求取多时呢，都没有得到这个妇人，于是仙人心中就什么起了嗔恨。于是仙人就找个机会跟妇人说，你今天晚上呢，要一心的思念我，想念我，任何时间呢不要暂时的忘记，今天晚上呢我就要破坏这个国城。仙人夜念时与大时，王及国人一切皆死，各请陈山，此妇一心念彼仙人，为生不死，还救山中。那么到了夜晚的时候呢，仙人心中就作念，那么这个时候呢，许多的大石头就像下雨一样从天而降，砸到这个城市里头。那么国王跟国人呢，还有一切的牲畜呢，都死亡殆尽。顷刻之间呢，大石呢就叠成了一座山。那么这个摩登伽夫人呢，因为她一心 想念这个摩登仙人，所以呢只有他没有死亡，安全的回到山中仙人的处所。本是谭宅家王国，今城山林，从本为名，名比邻也。人物皆尽，故名空寂。旧人解云：诸仙修定处，名空寂。那么以前这块土地本来是谭宅家国，那么现在呢，已经变成了山地与森林。那么依据原本所在的国家啊来命名，所以称作谭宅嘉陵。就因为原本王国的人与物啊都被了摧毁殆尽，所以论文说此陵皆空闲寂。那么也有人解释说，此陵现在是作为仙人修习禅定的阿炼若的处所，所以此陵呢说它是空寂。那么这个是谭宅家的故事。那么下面说莫登伽。莫登伽者，旧云嘉陵伽，此云交易仙人之名。旧云王名有范本云莫登伽，此番云额即复活者。莫登伽呢在大圣唯识论翻作嘉陵伽，那么唐朝的语言呢翻过来呢就是交易的意思，那么是仙人的名字。那么或者是旧的解说呢说是国王的名字，那么就是罗什三藏所翻译的《金刚经》里头的歌利王，菩提留支翻的《金刚经》呢称为嘉陵伽王。那么有的范本范文音作波登伽，那么唐朝的语文就是飞蛾的意思，那么就是飞蛾扑火的飞蛾，所以说即复活者。岂有仙人形甚丑陋，世间思及修得五通，山中坐禅，有一淫女甚爱于王，王亦爱之，后处处王，王遂驱出淫女入山，见仙丑陋，未是不祥之人，恐有不祥之事。那么以前呢曾经有个仙人，他的容貌丑陋，是世间最丑的人了。那么这个仙人呢修得了天眼、天耳、宿命、他心、神足这五种神通。那么常年呢这个仙人就在山中坐禅。这个时候呢王宫中有一个女人呢她非常的爱国王，国王也爱这个女人。但是呢这个女人呢做了事情违逆了国王的心意，国王一生气呢就把她赶出了王宫。那么这个王女呢被赶出王宫之后呢她就走呢就走到了山中，就看到了这个丑陋的仙人。这个女人就认为这个仙人是个不吉祥的人，那么她想现在遇到这个不吉祥的人恐怕还会有什么不吉祥的事发生在自己的身上。那么淫女切念，我今被出是不吉祥，若还此不祥，我应吉祥，乃取粪秽洗不尽之，并背入山浇灌仙人，仙人忍受不生嗔恨，有婆罗门为仙洗碗，淫女自后王还宠之。那这个女人呢她仔细的想一想说，我现在被国王赶出了王宫，这个是不吉祥的事，如果我将这个不吉祥的事呢还给这个遇到的不吉祥的人，那么我就应该会得到吉祥了，就负负得正。于是呢他回去以后呢就拿这个粪便的污秽物呢加入水调成不净之，然后呢再命令卑女拿到山中呢从这个仙人的头上浇灌下去，他认为这个就是将不吉祥还给了这个不祥之人了。那仙人呢被浇灌以后呢他就默然的忍受不生嗔心。那等卑女走了以后呢有这个侍奉仙人的婆罗门呢就拿水替仙人清洗干净。奇怪， 拖了几日以后呢，国王呢又招这个女人入宫，并且还是宠爱她。这女人就认为说这个方法真的是有效，这就是迷信的第一步。有一个国师，有一国师亦有衰老，淫女曰：以不吉祥还于先者，必还吉祥。国师一言以愤之喜，先亦忍受，弟子婆罗门还未洗碗。其后国师还得即事，事迹皆验，人普知之。那么有一天呢，这个国家的国师呢也碰到不好而困扰的事情，然后这个女人呢就告诉国师说：我有一个方法教你，可以将这个不吉祥的事情呢还给山上的仙人，就可以得到吉祥。那么国师听了他的方法以后呢，也就依照这个女人的话，用粪秽调成汁呢，命人呢去浇灌仙人，那么仙人呢也忍受了，那么仙人弟子婆罗门呢，等到事后呢也替仙人洗净。奇怪的是，后来呢国师也得到了吉祥的事。那么经过这样的事例以后呢，这种用粪汁来浇灌仙人，以不吉祥换取吉祥的事呢，奇怪都能应验，于是人民也都普遍的知道呢，这样做就能把不吉祥的事情呢避免掉，而取得吉祥的事情。所以由此知道呢，大家都认为对的事情呢，未必是事实，未必是真理。王后欲征国师觐见，以不吉祥与仙人者，必获吉祥。王父遂语：山中起屋，横取粪汁，洗灌仙人，征遂得胜。之后若有不称心事，则以粪汁洗之。王呢后来要打仗，就问国师说：有什么方法呢可以打赢？国师就教国王这个方法，怎么样的以不吉祥的事呢给予仙人，就能取得吉祥。国王听说，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干脆就在山上建造起一座房屋，让仙人住在那边，经常的去取这个粪汁来浇灌仙人，就可以经常的获得吉祥。那么这么做了以后呢，国王就出征，果然打了胜仗。从此之后呢，国王只要有不称心不如意的事呢，就去取粪汁浇灌仙人。所以呢，这告诉我们什么呢？你听到别人教你的方法，即使你自己照着去做而的确成功了，这个方法也未必是什么是对的。仙人不复能忍，心生悔恨，乃与之下。亡人皆死，为世仙者得免思苦，须臾之间活成山林。长久下来呢，仙人被粪汁浇灌，慢慢呢，这个仙人越来越生气，最后忍无可忍，心中升起了大嗔恨。所以仙人呢，就用他的意念力引发神通，天上降下来时雨，将国王及人民都杀死了，只有替仙人办事的婆罗门没有被石头打死。于是在须臾之间，莫登伽国的城镇呢都成为了山林。死林从本名莫登伽，那么现在这个山林呢，随从原本的国名呢就称为莫登伽林。那么这个是莫登伽林的故事。所以很多迷信就是这样，从一开始以为是这样，然后去做，应验了，然后告诉别人，别人也这样做，也成功了，然后大家都这么做又成功了，然后呢就认为就是这样做，然后迷信就开始一直传下来。我们的世间就是传就有各种的迷信，所以呢一定要得什么漏尽，漏尽通，得五通是不够的，一定要得乐尽通。有了乐尽通以后，你才会知道为什么事情的道理，真正的道理是什么，要从道理来做， 而不是只是看什么表象来做。好，那我们下面再讲节令家者，此云何雅，如彼鸟鸣，令字去声呼也，就云摩登且先人之名。节令家翻成唐朝的语文是和雅的意思，如同阿弥陀经所说的嘉陵屏前的鸟鸣。这个陵字呢要念第四声，念令。大圣唯识论翻译成摩登且是仙人的名字。其有一人与此仙曰，汝若有子当为国师。摩登且是旃陀罗种，既闻此语求女于王。从前有一个人告诉这个摩登且仙人说，如果你有了孩子的话呢，将来你的孩子可以变成这个国的国师。那么摩登且是什么？是恶人种姓，旃陀罗种。那么这个旃陀罗种呢都是被人鄙视，在印度都被人鄙视的。而国师呢是属于婆罗门种，为大众所尊贵的，所敬仰的。所以呢他听了以后呢，他想这样很好，我的小孩呢就可以转变他的种姓。于是就去向国王去求娶国王的女儿为妇人。王胜呵责，汝非好种，何故求我为婚？先既数求不得，女亦欲事先处，令母国王，彼虽恶种，犹是仙人，身为可重，我情欲事，王绝不许。女道王彼为仙人妻，遂生一子。国王是属于刹帝利的种姓，那么在印度是不允许和旃陀罗种通婚的。跟旃陀罗种通婚对家族而言是一种耻辱，所以国王大怒，听到仙人这样讲呢，国王生气了，就呵责仙人说，你是恶人种姓，为什么要求娶我的女儿为婚？所以国王呢就不允许这件事情。那么仙人呢他也不放弃，数次来求娶都被拒绝了。但是国王的女儿呢却想嫁与仙人，于是呢这个女儿就请求母亲告诉国王说，这个摩登且啊虽然是下列的恶种姓，但是呢他却能够修成禅定与神通，这个是令人敬重的，那么我愿意嫁给他。但是国王认为跟恶种姓通婚是什么，是一种侮辱，所以下定决心不允许这件事情。那么王女呢就偷偷的跑到山里头呢去作为仙人的妻子，然后呢就生下一个孩子。王继师女处处寻求，求之仙处，遣旃陀罗父仙及女相着执于恒河水中。仙与恒河神曰，汝莫令我没，若我没者须臾之间，令水客竭。河神于是割绳放令仙还去。那么国王失去了女儿呢就各处的寻找，最后呢听别人说呢在仙人的处所，女儿在仙人处。于是呢国王就派遣恶人呢把这个仙人跟他的女儿绑起来，一起呢丢到恒河水中处死。这个在印度当时呢是允许的，这个称为光荣处死，因为他们做的事情侮辱了家族，所以家族呢有权利这样做，把这个男的跟女的呢给他处死。那么现在在印度虽然不合法，但是还是有人这样做的。那么仙人被丢入了河中呢就大声的告诉这个恒河水神说，警告你，你不要让我沉没在水中，如果我沉入水中的话，我就使用神通，我一下子就让你的恒河水干枯。那么恒河水神被一吓呢就怕了，他就把这个仙人的绳子给他割断，然后呢护卫这个仙人呢让他回到山上去。 先称作念，须臾与时，亡人皆死，国变山林，从本为民，民摩登前夜。那么先人回去以后呢，心中大称，于是呢，他就以意念力引发神通，一下子呢，天降时雨，就将国王跟人民呢都杀死了，于是这个国家就变成了山林。那么从原本先人的名字作为山林的名称，就称为摩登伽林，或者称为杰林加林。那么以上是三个国家由于先人的意念力作为真上缘而消灭，成为了空闲的山林的故事。那么佛以这三个故事呢来诘问长者乌婆离。那么长者乌婆离呢就回答佛说，长者活佛言，乔达摩，我闻游仙义愤会故。佛问乌婆离长者说，这三个国家今日变成了山林，那请问你是否知道是什么原因呢？长者就回答说，我曾经听说过这件事情，听说呢是由于先人的意念愤恨，而在顷刻之间呢杀光了此三国的人民，于是呢今日变成了山林。那么请看讲义18的第四项。乔达摩者，先云瞿昙，此云甘蔗种或日治种或牛粪种等，如旧所示，佛是此种，号乔达摩。这个乔达摩呢是新的翻译，那么旧译呢称为瞿昙，是佛的姓，翻成唐朝的语言呢是甘蔗种或者日治种。据佛本行集经说呢，净饭王的六代之祖先呢被人射杀，射杀以后呢血流出来呢就从这个血块里头呢长出两根甘蔗，那么这个甘蔗呢在日光的炙照之下呢，这甘蔗中呢就生出了一男一女，那这一男一女呢就是佛的种族的祖先，所以呢佛的种族就称为甘蔗种或者是日治种。那至于又称为牛粪种呢，据法华玄赞卷九说呢，是外道呢要诽谤佛，就称佛为泥土种或者是牛粪种。但是呢另外一种说法呢，在印度牛是属于神圣的象征，而牛的粪呢在印度人认为是清净之物，他们认为用牛粪涂抹可以净化这个祭坛，祭祀用的这个祭坛呢用牛粪涂抹以后呢就可以净化祭坛，所以称为泥土种或者牛粪种呢也不一定是毁辱的意思。所以佛是属于刹帝利的种姓，姓氏是乔达摩，所以长者称佛为乔达摩。长者答佛，我虽不见，曾闻先人犹如上士义愤会故，国变成林，所以空寂。这个乌婆离长者回答佛说呢，我自己没有亲见这个三国被下这个时雨变成山林的事情，但是呢确实曾经听闻如同以上呢所说的故事，先人心生嗔恚，由意念力天雨大时杀死了这个国家的人民，那么使三个繁华的国家呢变成今日的山林，因此成为了空闲寂静的处所。由此所说，先人亦称杀此三国诸有禽类，国变成林，故知由他诸事转变增上力故，他有禽死，非以身语亲能杀之。那么从这里所说的由于先人他的意念升起了嗔心，就能以意念力杀死这三个国家的有禽，使国家灭亡变成山林。那么由此可知，由于某一个有禽他的心事升起杀害心的这种转变力为增上缘，确实可以使令其他有禽死亡，并不需要时有外境的生与业才能够完成杀业， 我们看下面的论文。若执神鬼敬重仙人，知贤为杀，彼有情类，不但由仙，亦愤会者。集二，论文的解释分成两科，这是第二科，根二，是宋后二句。解说宋文，一罚为大罪，此赋云何成。那么又分成三科，这是第一科，新一，别他终究。前面说仙人升起了称讳，而以意念力为增上缘，杀死有情。那么其他的宗派呢，又提出了转救。那么这一科呢，就先说明其他宗派的转救义。若知神鬼敬重仙人，知贤为杀彼有情类，不但由仙，亦愤会者。请看讲义18的第五项。彼中义说，唯义不能成杀业道，令有情死。仙人起欲，鬼神敬重，见仙亦称，遂为仙杀彼有情类，故为由仙，亦称立故，有情死也。那么提出转救的宗派，他们的意思是说，只有意业起这个杀害心，是不能完成杀害有情，使令有情死亡的业行的，一定要有身与行，自己拿刀等凶器来杀害有情，或者是命令其他人拿刀等去杀害有情，才能够完成杀业。如果意业不能完成杀害有情的业行，要如何解释前面所说的由仙人义愤而三国成林的事件呢？那么转救者的解释是这样子，他说，当仙人心中升起了嗔恨，起了杀害心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在仙人附近的鬼神等，他们就敬重这个仙人，因为什么？仙人有禅定。他们见到仙人的嗔怒，嫌弃这个国人，想要杀害这个国人，于是这些鬼神呢，就去搬运大石头，丢到城中，将国中的人民杀死。那么由这样子来讲呢，就不是只有仙人意念升起了嗔心，要杀害有情的意业，就可以直接把这些有情杀死，还要有这些其他的鬼神，因为敬重仙人呢，他们起了身与业，拿起石头来砸死这些国人，才能完成仙人杀害三国有情的业行。那么今天就讲到这里。请问有没有什么问题？ 法师阿弥陀佛。在刚刚有一个故事，他说这个王女她自己愿意嫁给这个仙人，然后她自己跑出去，然后后来他们虽然这是记载的，后来他们生了一个小孩，然后国王找到以后就处罚他们。那可是之后呢，因为仙人在恒河水中落水之后，他就做了这个意义说，如果他水沉，他就要让恒河枯竭。他河神后来就做出马上救了他这样子。那显示这个仙人这个时候还是有这个神通哦。 嗯。 那我的问题是说，他之前既然有了欲的行为，那为什么他还有神通力在？ 是。其实这个事情这样子，我们没有得定的人呢，然后去静坐想要得定很困难，就好像你要到一个你不知道的地方去，你第一次去你要顺着这个路走就很有困难，因为你不熟这个路。那得到神通的人呢，他失去神通以后要再得到神通就不是很困难的事情，因为他这条路已经走熟了。所以呢，他把这个女人带去以后呢，行欲的事情呢，就失去了定力，也失去了神通。好，那么等到这个女人呢怀孕了以后呢，要生小孩， 这段时间这个仙人他只要静坐，很快的又能够恢复他的定力跟神通，所以他还是后来呢又有了这个神通力，这样子。所以你要对付这种人，就是这样，他刚刚做完欲的事情，你就去把他杀掉。好，你看那个有一个书叫什么《雍正》是啥？还是康熙的时候，不是有个道士叫贾什么？他就是，然后那个谁，应该是雍正吧？雍正派李卫去，就是去演戏给他看，就是找那个淫女啊，表演那个淫戏给他看。然后他看的时候，他就失去正念，然后他的那个力量就没有了。这个时候呢，这个人就走到他旁边了，一刀就把他杀掉了。 我可不可以问一下之前的课程哦？然后上上一堂课法师有讲一件事情，说要成佛要修为师观才能够成佛。然后前面有提到说，因为中观它是通小圣，那它就没有办法那个，所以。那我的问题是，我不知道这可不可以先划等号，就是般若跟中观这样。因为心经上有一句话，就是说，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嘛。那你说中观没有办法成佛，那还是那个我们学即便是学习中观的论点，我们也要以唯识的义去贯通。 所以他讲说，般若经讲的一切法空，真正的意识就是三自性的意识，就是依他起是幻有的，缘成实是实有的，而遍及所知是没有自体的。那你用这个意来解释一切法空的时候呢，这个就是一切法空真正的意思。那么在讲中观这段时间呢，讲般若经这段时间呢，智慧高的人当佛讲一切法空的时候，他就了解到佛说的一切法遍及所知空的意思。 OK， 也就是了解到什么三无性，依他起自性呢没有自然生性。对，依他起法是因缘法，它不会自然而生的，它是因缘而起的。这是不是因缘有自性空？是不是？好，边际所知是什么？是没有自体性的。你不可能有一个实我，有一个种子生起一个实我来，没有这回事情。种子生起来是依他起法，那遍及所知是在依他起法上面呢起了妄执以后，认为它是实有法，那这个实有法是没有的，根本不存在，是我们妄执而有的，所以它没有自体性。那你要这样了解。好，那圆成实性呢是没有什么，在圆成实的自性当中是没有什么，没有我法系论性。就在圣人的智慧的圆成实当中呢，是没有实我实法这种细论的，讲我讲法都是细论。那用这个三无性的道理来解释一切法空，这个是佛说的真正的意思。那高根性的人呢，在那个时候呢听了般若经以后呢，就了解到这种意思，然后这样修就成就了。但是呢，很多人呢却没有办法真正的了解佛所说的这个意思，然后呢就出现了什么断灭境，一切法空，就是一切法都是没有的，到最后连什么连依他起跟缘生死都没有了。那么无著菩萨他才起来讲说，把一切法空的道理讲清楚，那么就解释密经， 佛在解释密经里头呢，就把一切法空的道理讲清楚，就就近说，这样子讲。 那是不是这样说？就是当佛在为这些立根的行者在开示的时候，他们虽然没有为识的名言，就依当初的教法而能也是误入那个为识义这样。 对啊，他们就是高根性嘛，所以他马上就误入一切法空性。 不需要讲的，他不需要讲为识这么完整。 当时不需要讲这些，他就只讲波尔经这一部分众生就成就了。但是呢，副作用就是有一类众生产生了。产生了这个断灭见，好，那么后面解释密经里头就把这个唯识义讲得很清楚的讲解出来，三自性，然后一比三自性，受比三无性，三无性的道理。 好，感谢法师阿弥陀佛。 这个课程大概在三堂课就讲完了，所以我们十月底的时候，如观法师来带禅师，所以那堂课不上。所以十一月初那堂课就是最后一堂课了。九月底一堂，十月初一堂。然后十一月初那堂大概就讲解就可以结束了。所以唯识并不否认因缘有自性空的道理，就是依他起法是因缘有自性空的，他的自性空就是什么？没有自然生性，自然生性是没有的，他不是自然生的，他是因缘有的。但是你只说依他起的这个道理的时候呢，还不够完整，你没有说到遍计所持是无自体性的，这部分你没有说清楚，所以就会有人误认为说这样讲一切法空的话，依他起也就没有了。 那也就是说，学习后来这些只学习中观的这些学者，他把这些当初佛为这些立根人所讲的法语，他把这一些语录视为是完整的教法，这样去学习。 对，他的误解只到那个程度，那这个程度是通晓圣的。 而他本身的根性不到那个程度， 他没有到那个根性没有那么利， 所以没有办法证悟这样。 不是没有办法证悟，没有办法证悟大圣的道理。 在那种情况下，照理说，如果说在中观，他就已经知道了。哦，是啊，不好意思啊，是我说他不是为了五识不具足的众生而说的吗？那为五识不具足众生来说三无性的时候，照理说他中观他已经都具足这个知见，也知道相无性了，因为已经知道一切法空了嘛。 就讲一切法空的时候，具足的人已经误入了，那不具足的人就容易误入什么断灭见了，所以他为了这些众生在讲这个道理，那讲这个道理也只有一部分众生可以误入，那他还是有一部分众生他不接受这个道理，所以他后面有呵斥，就是解释密经的无自性相品里头，他那边就有呵斥，就那这种众生就是 真正的中观的行者，照理说他应该是唯识的知见也蛮具足的， 我不能讲说真正的中观行者叫做立根者。 哦，立根的 立根者，他听了以后他就知道佛讲的意思是什么，所以他就自然就随着这个做观就误入，那根性不够的时候呢，那就容易出事，后来因为出事人越来越多了，所以无着菩萨就借着佛讲的解释密经这些安利，然后就色大圣论啊，这些就讲解出来了。 这样子讲比较好。 所以有一派的就是那个，庄，什么？对，大圣庄严经论，他们就是说要以中观跟唯识为左翼跟右翼，然后来成就所谓的真，应该是类似真诚的中道。那像这种说法的话，就是要两边都要具足。他认为中应该是说唯识是修理，是不是？中观是修事，所以理事上圆融就到达了那个中。他像这种说辞的话，好像就是。 其实说实在，你这个从修行角度来讲的时候，你在前面的阶段的时候，对于理是比较注重的。那等到修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就要从广而聚集起来。好，到最后的时候就是变成很短的一个语言。那这个语言只要提起这个来的时候，你就那个理就出来了。那这个是要经过一个过程。那在这个时候你慢慢就进入到什么修会的前半段。所以我们讲以文法先广文。广文以后呢，从这个文法中呢慢慢的思维抉择就慢慢越来越细。然后文就开始变少。然后最后可能就变一句话，甚至到最后连一句话都不需要，你只要心一提，那个理就已经在你的心中，那个形象就出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在禅定当中就修这个智慧。所以从文慧到思慧要有一段时间，那么思慧慢慢的越来越强，啊，得到圣洁。那这个时候就可能只是一句话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有点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可能就是一句话。或者根本就是一开始就是一句话，就是一切法空就好了。 师父这样讲的话，真的会不气，不要再经过维持。 但是需要时间慢慢的练。那以后你碰到事情，第一段阶段由凡入圣要一个阿僧祇劫，这一个阿僧祇劫不是你都坐到那边天天的在思维法理。不是，思维法理时间不是很多。等到你学到一个程度以后，你那个法理已经入心的时候，你只是偶尔在做长时间的思维。那么大部分时间是你在度化众生的时候呢，就是提起这个心念，然后以这个来做，来度化众生。不是天天都坐在那边思维法理。但是我们现在这个阶段还在学习的时候，就需要多一点时间去思维这个意义，才能够什么比较了解他在讲什么。有问题还可以问最后一个问题。 师父，那个天台宗判教是58教，然后他的华严祇、阿含祇、还有方等祇、那个般若祇跟那个法华祇，那我们唯识的经典里面也有华严经。那究竟如果从我们的30判教跟他的50判教的差异要怎么样去了解。 对不同的众生说不同的经典。所以对于某一种根性的众生，你用这个经典来讲，他可以接受。然后他这样修行，他能成就。那对于是于学唯识的众生，就讲唯识的经典，讲解深密经，告诉他这样判教，他就能接受。那不适合学这一门的，你这样跟他讲的时候，他不见得能接受。所以一直解深密经，那后面也有讲，有一些众生是不接受的。那同样华严经的话一样，就是对于这一类众生这样讲，但是唯识中也有用到华严经的道理，但是并不是完全像华严经讲的一模一样，中间是有不同的地方。那我们回向好吗？自归依佛， 自归依佛，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体解大道， 体解大道，